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92. But this lesson actually was written by a very famous author. His name is Orison Swett Marden. He was born long time ago in the year of 1848 and passed away in 1924. 他是在1848年出生的1924年的，那么然后呢往生。他是美国的一个励志作家，他非常了不起，因为啊他三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过世了，七岁的时候呢父亲就过世了，所以呢还有两个妹妹就在寄养的家庭里头，他就在里头就是做老大，好几个寄养的家庭，然后在那边做事。到了这个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位作者叫 Samuel Smiles， 他写了一本书啊，叫自助，叫 Self Help。 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后来立志之后呢成了很成功的那个企业家。他不光是说做企业家之前，在这当学生的时候啊，他又学理化方面的东西，又学医学，他学了好多种东西，他可以当医生。但后来竟然没想到他做了这个四家大饭店，也就是酒店的老板，然后呢经营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别庄，一个 resort， 非常的有钱。但后来40多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些事业，就专门来写励志的丛书。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教的文章刚好是前几天我们所讲的语法里头 what 这个名词从句 what 做复合关系代名词，它的用法。今天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我在当年英语的时候很差的时候，18岁以后才开始发奋的，然后我曾经看过他的文章。那个时候我看不太懂，因为复合关系代词到底做什么用，我那时候还不清楚，但是我在苦练，我后来搞懂了。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那个时候我的英文是鸦鸦乌，现在你看我可以来教英文，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来听。这个标题叫做 Life is what we make it， 人生就是我们会把它变成的那个样子。哇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操之在我。我现在先不讲里面的内容，句构我先不讲。我把这篇文章分成了三个部分，我用 Part 1、Part 2 跟 Part 3一起来跟大家每天分享一点点。他的文章到现在还是上层的一流的文章，一流的文章，真是棒。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先看他的 Part 1，他怎么说。 Are you dissatisfied with today's success?

baby, you say you're wrong all over. You cry, don't be controlled over. Someone s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Someone say that every hour, every hour. And someone say that I'm in control over. See the big city down over. Yeah, you know. Man, that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Someone say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I wanna say you gotta keep on moving. Wow, stop and sit and bump. Yeah, you know. Say when you're really wrong, you gotta admit you're wrong. When you're really right, say you won't be no you're right. You could have never take no might and be no right. You could have never take no might and no be no right. No, no, no, when you don't know something.See the city they follow over, yeah. More peace in the ghetto. Ain't no war in the ghetto. Ain't no war in the ghetto. Ain't no war in the ghetto. Tell me, yeah. And then I saw you make you better in the ghetto.I said you'll make you better in the gator. Do you say you'll make you better in the gator? Yeah, you know. Let's stand at night, cause I ain't gonna find no reward. No, no, no, why.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零起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 看一下现在里面的文章内容。 Are you dissatisfied with today's success? 那么这个呢叫做一般问句，You are 就变成 are you， 它可以用 yes no 来回答的。Dissatisfied 是 satisfied 的反义字，感到满意的叫 satisfied。I'm satisfied with my son's performance， 通常跟 with 并用。我对我儿子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因为什么样呢？他考试的时候啊，哇，合起来只有10分，我还是满意，虽然心在滴血，可是我就说了，儿啊，真不错，儿子，爸爸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When I was your age, I was even worse， 我更糟糕 ，I got only 7 points， 我只得7分呢。你得10分不错了，所以做爸爸的一定要这样鼓励。儿子说：“好，下次我得11分。”你看，一点一点慢慢进步。好，总而言之，也希望他将来能够跟 Orson Swett Martin 一样，那么读到那本书叫《Self Help》，他自立自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真的是如此。它的反义字就是 dissatisfied， 在 satisfied 这个字前面加 dis， 再来一个 satisfied， 它也跟 with 并用。他说你对今天的成就感到不满意吗？ Are you dissatisfied with today's success? It is the harvest from sowing.他说呢，这是呢，这个收获，来自于什么收获呢？来自于呢， 耕耘的收获。他说其实应该这样讲， It is the harvest from yesterday's sowing， 来自于昨天的收获。你昨天是昨天的耕耘啊， sowing 是代表耕耘， S-O-W-I-N-G 播种啊。So it is the harvest from， 你也可以加个 yesterday's sowing， 它是来自于昨天的收获。这个 it 也就是成就 success， 你今天的成就是来自于昨天的，也就是以往的过去的这么一个 harvest。 harvest harvest 那个 v 还没有 r， 所以呢不要念成 harvest harvest harvest harvest harvest。 好，那就是来自于以前的播种，所以今天的成就其实就是来自于你昨天的播种。好了，他下面说了， Do you dream of a golden morrow? Dream 加 of 代表憧憬。 I dream of being a scientist， 我憧憬着未来能够当一个科学家。但是 dream 加 about 呢，通常叫做梦到。 Hey honey， Hey 亲爱的， I dream about， dream 加了 ed 啊， I dreamed about kissing you yesterday。 好， Do you dream 加 of 的时候就是憧憬梦想。I dream of becoming a scientist， 我憧憬着，我梦想着将来当一个科学家。 I dream about you last night， 我昨晚梦到你， dream 加 about。 所以你是不是憧憬着，一直梦想着有一个 a golden 金黄色的，也就是发光的 morrow， 这个字也就是古时候的用法，现在都讲 tomorrow， 也就是未来，也就是明天。我们把它翻译的时候可以翻成你憧憬灿烂的明日嘛。这个 morrow 在这个地方就是 tomorrow， 但是你呢也可以不用这个 morrow， 你可以改用 future， 你憧憬灿烂的未来吗？ You will reap what you are sowing today， 又来这个 what 的用法了。现在马上我们听众朋友就马上知道这 what 等于哪三个字啊， The thing which， You will reap the thing， reap 就是收获，那个 reap 就是 harvest， 它也可以当名词 harvest，但也可以当动词用， You will harvest what you are sowing today， 但你不用 harvest， 你也可以用 reap， 这个字可不要念成 rape， rape R-A-P-E 叫强奸了，所以念成 reap， E E 的音不是 A 的音。你将会收获，那个 what 就等于三个字哦， The thing which，你将会收获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Which you are sowing today， 今天你所播种的东西，也就是耕耘的东西。好，你今天耕耘的东西，你将来你就会收获。你耕耘多少，将来收获就是多少。所以他下面就讲了一句话用来诠释了， We get out of life just what we put into it。你看这些名家写的句子都是很简单的英语哦，不是难的东西哦，写很难的那些东西那并不见得是好英文，可以流传到今日的，还能够当作背诵的，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功力是多强。 We get out of life just what we put into it。 好，这个句子结构是 We 是主语，get 是完全及物动词， 我们获得。它的宾语是 just what we put into it， 然后 out of life 呢，它可以呢放在句尾，也可以放在句首。 out of life 就等于 from life， 从人生中 we get 我们就获得了。 just 是强调的副词，不要它都无所谓。 we get what we put into it， 那个 what 就等于那三个字哦， the thing which 又来了。Out of life 你把它当作 from life， 从人生中我们获得了这个东西， we get the thing。 什么 thing 啊？ which we put， which 作为 put 的宾语，好，这是关系代词，就是我们所放入的这个东西，放到哪里头呢？ into it， it 就是这个 life。 所以从人生中我们就获得了我们所投入的那个东西，投入到哪里面呢？投入到人生中的东西。所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中文翻成，我们从人生中所获得的就是我们所投入的努力啊。好，今天只教了你一小段，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惊讶的发现到，原来语法所教的东西它真的是很管用。好，我们一头从头零起点，从牙牙学语，从 good morning 早上好， good afternoon 这样开始，学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是结合的。好，我现在从头到尾把 part one 就是第一段呢再念一遍。 Are you dissatisfied with today's success?It is the harvest from sowing, or from yesterday's sowing. Do you dream of a golden tomorrow? You'll reap what you're sowing today. We get out of life just what we put into it. 好，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